然后说你这个地方啊气上涌，说这个脏刻到那个脏，那个怎么样，然后病人听了哇觉得天花乱坠，真的是神啊，天书啊。对不起，我只咳嗽而已。那就但是听他们乱七八糟，然后病人觉得说哇医生你的境界实在太高了，然后再开药，这样子的话就很可以得到病人的尊敬啊。那相反的，我会觉得《伤寒论》的医术就是你看的书你可以用，而且用的效果也很好，可是大概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道理可以讲啊。就是所以身为一个想要炫耀自己有医术的人来讲，自己会医的话，要自我炫耀的话，其实《伤寒论》是一个很不好的选择，因为它不太能够带给我们那种我很厉害的那种感觉。就像我当年第一次教《伤寒论》的时候，把一本《伤寒论》教完了，然后就跟一起读书的朋友说，那从现在我这本书每一条都带过了，那现在是不是我们大家以后就可以学会怎么查书啦？然后那学生当场听了以后呆掉，说哈，学这么久只是会查书啊？我说会查书很好啦，就是就照书开药就很好啦，那不然你还要怎么样？就是可是那时候那个对方的表情就觉得说好像上当了，就跟你学了一个不怎么样的东西啊。可是这不怎么样的东西其实比很多看起来很怎么样的东西都要好用啊。那我相信各位学生各位同学啊都是优秀的家庭主妇，要知道好歹，对不对？就是虽然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呢实际上的这个生活中可以得到的帮助是很大的啊。那这样就好了。那如果所以这个我会觉得说就是同学就是可以自己就可以跟伤寒杂病论这本书做朋友啊，就是懂或者不懂呢其实都不是那么要紧，重要的就是主证看清楚，然后多参详一些相关的条文，把这本书我真的时候说会说是跟他混熟，就是你甚至不需要那么努力哦，不需要那么努力想通这些所有的事情，不需要的。我会觉得用这本书的时候很多东西我想不通也没关系，就用就是了，通常效果都还可以的。所以那这个混熟当然也是日积月累的功夫，但是其实很轻松啊，就是只要在家生病医术就会提升哦，就是就很好，就是你知道天下还有那么好赚的事吗？对不对？就不要努力用功，只要生病医术就一天比一天好，那这样是蛮好的嘛。那至于说至于说其他，我也不知道同学这个学医你还要什么，就是要就同学学医会不会有其他的目的啊？除了治把自己的病治好之外，同学学医还有什么其他的志愿啊？我不晓得，我就说有的时候啦，但不是这个班，我有时候会听到有人告诉我说他学医的目标是要就是发扬中华文化之类的啦。或者是打败邪恶的西药厂之类的啦。那我会觉得像上个礼拜吧，还有助教在那边抱怨说啊，我都说不要健保卡了，家人逼我办一张啊，就说是看牙要用到。那就是如果你跟伤寒论做朋友的话，真的西药厂再邪恶也跟你没有关系啊，对不对？因为它不会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啊。就像我觉得除了看牙齿之外，我不知道已经多久没有去看过西医了，因为一般生活中的病痛自己在家处理的都比看医生要舒服啊，好的也快啊。所以就是说战胜邪恶的西药厂，对不对？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是已经就战胜了嘛，对不对？现在你各位同学，你生病的时候在家里面自己看书乱吃药比较多，还是出去看西医比较多啊？在家里面看乱吃药比较多啊。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本人的生活之中，不是都已经用我们邪恶的中医技术战胜了正义的西药厂了吗？对不对？西药厂还不会给你乱吃药的，是不是？就是所以这个打败西药厂这件事情大家都已经做完啦，是不是？ 所以已经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嘛啊？那你的这辈子有一些，如果有一天你有什么病，真的你的医术摆不平了，那再去给西医看也不错啊，对不对？那插插管子，打打点滴，有时候也会有效的嘛。我不是说风凉话，就是有时候也会有效的嘛啊。那如果你一辈子不要给西医看的话，那其实你也要够潇洒呀。所以潇洒还要包括你要有本事让你的家人、你的后代子孙都跟你一样潇洒，不然你不能动了，他就把你送过去了、啊，对不对？因为没有西医在那边读码表报你死亡时间之后很难搞啊，对不对？就是你如果在家里面死的话，有些程序上面会很麻烦，对不对？所以最好是要到西医院，他们有个西医生看个表，说临终时间几点几分，对不对？这样子的话多方便，区公所不会伤脑筋。那这个，所以我就觉得我啦，我不知道别人，我就觉得我自己的话，我就觉得将来老了，对不对？哪天真的生病呢，起不来了就不要起来了，那吃不下饭就别吃了，躺个几天就走了啊。那这样子感觉比较好哎，不然的话在西，如果被这些孝子贤孙送到西医院去插满一堆怪东西啊，然后呢拖着那个痛苦的感觉，让他放几个月啊。我觉得真是受不了，你知道。但是呢，像我这种觉得死得比较轻松的方式呢，就会被什么，就会被人家报道什么独居老人啊，什么什么在什么地方传出阵阵尸臭，才发觉说什么啊，这个什么啊，这什么没有人照顾他，所以死在家里面，什么晚景悲凉什么的啊。但你也要耐得住这些事情啊，就是耐得住这个人家眼中的晚景悲凉啊，才能够少掉那些折腾嘛。因为我是说人都会死嘛，是不是？所以你要，我们不妨想一想到最后怎么死会比较轻松一点哦。我就觉得病再重，当然都病很重的时候当然有可能很痛苦啦，那是没有错。可是你躺在家里面自己死一死，实际上痛苦是最少的啦，对不对？你出去外面被人家这样拖着哦，其实痛苦多很多哎，好。所以大概是这种感觉。那当然如果各位已经有那种很孝顺的子孙，那最后也是难逃啊被照顾的命运了、啊、那这样子的话也没办法。不然那像我现在的话还没有下一代，心情就很轻松啊，就是就会觉得啊到时候死一死就可以了，就是比较没有压力啊。等到真的有小孩不知道怎么办。那这个那我们接下来啊，但我们下次上课我们就会像以前一样，就是一味药一味药这样子还有这个方剂的组成什么细细的来讲这个咳嗽片哦。但是今天就是带同学练习一下看白文。那同学你们现在这样子看白文这堂课我们这样看白文，同学有没有稍微对这东西有一点感觉，就是有没有办法感觉到说其实伤寒论不是一个那么难入手的书，有没有办法？大家都沉默不语啊，还是觉得非常难，是不是？不要啦，既然已经敢在家乱吃药了啊，就是不难了啦啊，就是如就算是没有老师教，我觉得伤寒论是可以你直接跟他做朋友的书啊，就是这样子，日子久了混得越来越熟，会用的方剂就会越来越多了，那。辩证点的话啊，就是现在我们都已经在跟同学分析怎么样抓主症，其实大概就是这样子抓而已啦，抓久了就会了。这个抓主症其实不是什么很恐怖的技巧啦，大概就像是河里面抓小虾差不多啦，就是一开始嘛总是每抓每扑空嘛，对不对？那久了之后就抓得到了啊，就是不要把伤寒论看得那么高拐啊，那这个是它是一本很家常的书。那再来呢我们就看回医案，那我们上次看了麻黄汤的医案，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大青龙汤的医案。大青龙汤的医案是在这个医案的讲义第39页啊，这个一开始是这个许淑维的医案啊，那许淑维的医案是标准的大青龙汤症，所以呢所以同学就自己回去看一下就好了。那第二个医案啊，清朝王旭高的医案 也是很标准的大气红汤症，那这样子的话就就回去自己看就好了。那再来呢，这个于无言的医案啊，他这个地方讲到大青龙汤症呢，它是一个夏天感冒变成大青龙汤症啊。那当然于无言他也是后来有一些说法，就觉得说可能就是因为夏天，所以才特别容易变成大青龙汤症。像我们这边大青龙汤症的医案后面啊，会有连续好几个医案，他的那个大青龙汤它正是发生在夏天。那我们如果是一般来讲，这个纯粹受寒的这个麻黄汤症，其实多半是冬天多一些嘛，对不对？冬天比较会有麻黄汤症。可是大青龙汤症的话就不一定在冬天了。那我们说它这个是大青龙汤症是外面是表面是寒的，对不对？包着里面的热症。那因为是夏天，所以这个人可能比较精液比较不足，比较容易有里热的现象，那这样子比较容易构成大青龙汤症啊。所以它就是夏天啊，这个感冒啊，就是受凉之后就开始烦躁不安啊，怎么样，就这个那这个都是一开始天气太热，然后后来着凉了，然后里面都这个啊变成，然后里面的热加上外面的寒这样子。那于无言这个医案呢，就是一开始也是十方的医生啊，给什么荆芥、薄荷、豆豉、藿香这种，然后都没有用啊。那后来呢，对，这个四十页上面这个第三行啊，是百结如被杖啊，手杖的杖，好像被棍子打一样啊。那这个是讲义错字啊。那他就开大青龙汤，那他开大青龙汤呢，他是用这个麻黄四钱，石膏四两。那而且它的做法是先煎石膏。其实我们在做仲景方里面有石膏的汤剂的时候，其实石膏只要锤得够碎就好了，不是一定需要先煎的啊。只要煎煮的时间差不多没关系啊。就以为石膏要煎久是我们一般的想当然了，因为觉得它是矿物药，对不对？又不溶于水嘛，所以会觉得要煎很久。其实我们一般煎石膏啊，就是不用先煎效果也是可以的。那当然它在那个时代啊，它是民国初年，不是一个经方普遍的时代，所以药店的店员呐，看到他开这个药单呐，就跟病人的家属说，这个大夫是昨天喝酒醉是不是啊？就是怎么会开四钱麻黄那么多呢？然后后来他就再次注明签字保证啊，然后就配，然后呢，那这个药局呢就只好照配，然后就跟病家说，希望明天还看得到你们来配第二帖药哈，就是不要今天就吃死了。然后后来就果然就吃了大青龙汤，然后病就解掉了。然后那个病家再到药局去炫耀，说我就是昨天吃四钱麻黄四两石膏的人啊。那像这些事情呢，都是一个会当年就发生在经方的黑暗时代的事情。那我觉得像现在的话，我开大青龙汤，如果是我的体重的话，我这个麻黄一开就现在的剂量的八钱就下去了。那石膏的话二两三两就这样开，就我们现在已经比较熟悉用经方了，所以就没有关系了啊。那但是当年是从那样子的一种医疗环境里面，这样经方的这个慢慢的这样的爬上来的。那像接下来这个于长荣的医案哈，这于长荣的医案，他的乍看之下是像少阴症，然后呢，他后来呢，在第三行的地方，他就说他的脉是浮的，然后他的这个摸他两个小腿呢是有点热的，他就觉得说，如果是少阴症的话，小腿应该不会比较热，小腿会比较上会比较冷才对，所以他就断定是大青龙汤症。那这个医案其实是很难得的一个医案，并不是说这个医案写得有多漂亮，而是张仲景关于大青龙汤的那个条文有两条，对不对？一条是完整的麻黄汤症再加一个烦躁，对不对？一条是什么身体沉重，对不对？身重乍有轻时，就是身体沉重，然后偶尔轻一下，但是又不是少阴症，又不是少阴病。像那一条历代好像都没有什么记载啊。这个于长荣这一个依然是勉勉强强算是 有遇到那一条的内容了，证明那条写的东西是可能存在的，只是这样而选它而已。那再来这个41页的这个第一个议案，就是高谷峰的议案啊，这个议案我就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好学的，因为它的医理架构比较不在《伤寒论》这本书里面，因为他是说这个人得的是疟病，然后出汗不止，然后呢用了大青龙汤反而汗就止了，那这个当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所以同学参考一下就好了，这个学不会没有关系啊，因为它基本上不是伤寒论里面的辩证系统。那再来姚贞白医案啊，就一开始这个是一个大青龙汤，是一个麻黄汤症或者是大青龙汤症，可是呢他因为看到这个喘，所以呢那个医生一开始给他开这个桂枝厚朴杏子汤，那桂枝汤是一个比较热一点的汤，对不对？那如果是表实的人呢，他这个桂枝汤的药性发不出来，那在里面闷着就变成里热了，所以之后就变成大青龙汤症了，所以就用大青龙汤来医，然后后来再用竹叶石膏汤来收工，这样子。那这是一个辩证有一点错误的议案。那再来呢，这个刘杜周的议案也是标准的议案啊，所以同学自己看就好。而刘杜周的议案也是夏天啊，所以那因为大青龙汤症发生在夏天的机会还蛮多的，那所以大家看到说夏天感冒有可能是伤寒吗，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迟疑，所以在迟疑的时候就会好像开大青龙汤的时候会有点心里面怕怕的啊，那这种怕怕的感觉啊，其实在后面的医案还是会一次又一次的看到。那这个那刘杜周下一个医案是益饮案啊，那益饮是大青龙汤在杂病部分的一个应用，这个痰饮它可以在身体的各个地方，对不对？如果痰饮在喉咙呢，那就有什么样的感觉，痰饮在肚子里面会什么样的感觉。那益饮呢，就是你的痰饮呢是散在四肢的，那当你的痰饮是散在四肢的时候，它会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呢？那刘杜周这个故事就有写给你看，他说这个人的手臂肿胀，沉重疼痛，难于抬举，那问过之后是冬天用冷水洗衣服以后呢，手受了寒，然后手就变成那个样子。那这是里面有这个寒邪啊，造成里面有寒饮塞住你的手的经络，所以会不通则痛啊，所以会这个痛是有可能又烦又痛啊，就手脚又烦又痛。那于是就按照金匮要略里面治益饮的方法开了大青龙汤，那就好了。那益饮这个病其实我们在家常生活中是会遇得到的哦，比如说天气忽然变冷了，然后呢我们虽然身体保护的不错，可是可能袖子不够厚，所以手吹到冷风了，那之后呢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感冒了，又好像没有感冒，就是你的手呢会觉得烦，会觉得痛。那这个痛呢，你说是风湿吗？也不是，因为不在筋上面，不在骨节里面，就好像肉里面这样一点一点的这种酸痛酸痛的，然后会手很烦，手脚很烦。那这样子其实就有可能是益饮了。那当你的手这样子就受了寒，里面有冷的这个饮邪啊，这样一点点在肉里面的时候，那你如果吃大青龙汤的科学中药，吃个两瓢三瓢，哎，有时候就觉得这个手好像里面有一种微微的震动的感觉，还是热的感觉，然后再过一下那个烦跟酸跟痛的那个肉里面的感觉就不见了。所以这样的这个益饮这个病其实生活中还是有机会遇到的啊。那同学自己观察就可以处理了。那当然也不用用到全体的大青龙汤，除非是很严重的。那所以金匮要略的那个条文呢，没有读到也没有关系啊，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那这个再来呢，朱敬中的这个啊，算是一个反省的文字。他连续几个都是有点反省的文字啊。他就是遇到一个男的啊，高烧7天，医生是认为是流行性感冒，所以呢给予抗生素4天， 然后呢又用中药的这个清热解毒心凉解表的这个方法来治，然后可是一直都是啊体温很高，然后呢头痛身痛恶寒发热，然后烦躁不安，那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大青龙汤症。那这个可是呢这个医生呢就不敢开大青龙汤，于是呢就是又给了白虎汤没有用，又给了清瘟败毒饮啊这种清凉消毒的药又没有用，然后他的朋友就说这个是这是个大青龙汤症嘛，为什么不用，那他就觉得说好吧，那不妨用用看，然后就好了。那所以这就是这种医案就是比较发生在这个所谓的经方的这个刚开始复兴的时期啊，就是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在大陆就是用大青龙汤的人太少了，乃至于呢都不敢用，而这个病呢实际上也是被诊得很可怜，比如说高烧，然后医生判定是流感，流行性感冒，那为什么要打抗生素？抗生素不是用来杀细菌的吗？那感冒是病毒引起的，照理说不可以用抗生素的。可是现在医生有时候有一种奇怪的心，就是我跟你讲，如果说用抗生素可能有效，不妨赌赌看。而用抗生素，这样子我们还会觉得有点道理，对不对？可是现在的很多医生是明晓得用抗生素一点用都没有，他还是用抗生素，那这是为什么要用？已经变成一点道理都没有了。因为感冒用抗生素是帮不到任何忙的啊。然后，那如果你要用抗生素，你就必须有细菌感染，有细菌感染的话，你验白血球会验得出来啊，白血球会增加啊。那我昨天因为我爸爸是做西医的嘛，所以我爸爸他就是当他听说西医乱投抗生素这种事的时候，都会蛮不高兴的。因为我讲这种话的时候，他就会说那不是并不是所有的西医都会这么做，那是西医的败类才会这么做啊，就是他自己是西医会觉得说有点良心的西医哪里会这么神经。可是呢那我听我爸说西医的败类才会做这种事情啊。那我昨天就在上课的时候就说，那是不是我们看到有西医只是感冒啊就投抗生素，我们就可以去告他，趁机赚一笔钱贴补家用啊。那后面那时候因为我们那些西医助教在场嘛，西医助教就说没有用的，告不起来的啊，因为如果你要去告，法官不是医疗专业人员，对不对？那如果他请任何西医来作证的话，西医就会说没有啊，开抗生素就是尝试范围的使用啊，就是感冒常常就会开啊，这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就保证是一件错的事情啊，就是西医也知道感冒开抗生素是不对的事情啊，可是这个习惯已经到达如此的自然，就是开抗生素变成一个对西医来讲像呼吸一样自然的事情，那这真的是没有办法哎。就像我妈妈绝不是一个中医的信徒，那我妈妈，但是我妈妈感冒一律跟我拿中药，那她对中医是没有什么尊敬的，那为什么跟我拿中药？只是因为我妈妈是一个你也说可以说剽悍的家庭主妇，泼辣的消费者啊，就是因为我妈她是住在美国嘛，她就会说在美国看感冒有什么好看的，你去看医生，医生就给你抗生素，一点屁用都没有，干嘛去花那冤枉钱？他是以一个消费者的立场在抵制西医啊，就跟什么医术医学是没有关系，他就觉得那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何必去理他，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说现在这些，就是昨天看到就是想到这样的西医开抗生素这种事情，真的是已经明明是没有一点正确性的做法，现在已经自然到好像你连要讲他不对，大家都觉得说这又怎么了？不是大家都这样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鸡飞城市的问题啊！所以像他这个故事里面也是，明明是感冒发烧，医生也说是流行性感冒。那照理说，看流行，如果你的诊断书是写流行性感冒，而你开抗生素，你就可以告啊。那问题是现在可能告不出什么名堂吧？那所以呢， 所以这边就是讲到说是大青龙汤镇啊，它这个可以是看起来很像温病的，那当然它的主症结构是清楚的，大青龙汤镇的主症结构，所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学伤寒的话就用这个汤就完全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啊。我是不是要让你换一下那个